啊，在境界里面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这是佛教我们的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大智慧。多快乐啊。啊，多自在啊。这才是真正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不是有钱。不是有地位，啊，不是有权势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每一天生活在和平的世界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小不忍就戒怨了，怨戒起来，愈戒愈深，这和平呢？啊，佛既然告诉我们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记住这句话，你就不会计较了，啊，不会争论，受什么样的委屈无所谓，啊，纵然要我的命，我也欢喜，为什么呢？给你吧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送我往生了，我感恩了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啊，六波罗蜜里头布施跟忍辱是关键，布施是修福，忍辱是成就，修福不能忍，福报都漏掉了。啊，佛门常讲火烧功德林，你看你修了很多功德，一发脾气，这一把火啊，把功德全烧掉了，啊，很可惜。所以如果要问修集功德，你这一生修多少功德，啊，要从哪里算起呢？从你上一次发完脾气之后，到现在没发脾气，这功德啊，那一生呢，在临终之前，什么时候啊没有发过脾气，这就算功德。如果临终发了脾气，那功德就完了。嗔恚之火非常可怕。啊，地狱为什么是一片火海？地狱是嗔恚造成的，啊，贪心堕魔鬼也，愚痴堕畜生呢，嗔恚堕地狱，所以地狱相啊，纵然是寒冰地狱，你看起来也是一片火海，啊，这就说明什么？它是从嫉妒里面变现出来。人啊，要没有嗔恚心，就不会有地狱。啊，所以六道啊不是真的。六道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。人要把贪嗔痴都断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三个都很难断。啊，这三个在佛法叫三毒烦恼，所有一切烦恼 都从他生的，那嫉妒从嗔恚生的，爱欲从贪生的，啊，愚痴生的最多，最严重的是怀疑，没有信心，这就是愚痴。佛教导我们熄灭贪嗔痴，用什么熄灭？勤修戒定慧，啊，用戒来止贪，啊，用定来止嗔恚，啊，用智慧呢来止愚痴，啊，戒定慧对付贪嗔痴。啊，六度里头啊有忍辱，无论大事小事，能够忍耐，这个人有福报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忍人之不能忍，这个人的福报很大。啊，从一般讲呢，这个人有修养，啊，能忍受，遇到非常困难的境界，实在不能忍，我们就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做忍辱仙人。啊，被割裂王割截身体，这一次的忍辱，经典上说这是忍辱波罗蜜的圆满。啊，这种事情能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啊，这个世界修积功德不容易，人就能保全了，把前面布施的功德、持戒的功德，啊，统统可以保全，不至于漏失掉了。啊，所以有忍辱才会有精进。没有忍辱，哪来的境界？忍辱精进是禅定的基础，是禅定的前方便呢。啊，所以这个功夫再向上提升，就能得禅定。要以和气对人，啊，别人对我不和，那是误会呀，他不了解我，这产生误会，不要怪他。他要常常跟我在一起，不会，怎么会有这种样子？啊，一定要懂得化敌为友，化怨为亲，这都是功德了。点点功德是从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出来的。啊，不要人家批评什么，不要去理他。我们一生所作所为，祖宗知道，鬼神知道，佛菩萨知道。啊，一片慈悲，我们要把它做到。啊，绝不求别人，以善行善行对我，不求这，求我 以善心善心对他，这才圆满，这才是真正的最高享受啊！这才是幸福人生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，跟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人没有结缘处，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没有分别，所以佛对众生无缘大慈，为无条件，同体大悲也，怜悯一切众生，这是悲。众生造作一切不善，怜悯他，不能怨恨他，不能责怪他。为什么？他很可怜，他迷到这种程度啊，到哪里去了？迷到三途里头去了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要能知道能觉悟，他就回头了，他回不了头来，太可怜了。那人哪一个人没堕过地狱？都有堕地狱的情况，现在的人生把过去事情忘掉了啊！阿罗汉有神通，提到无间地狱，阿罗汉听到身上冒血汗，这是为什么？提醒他，他回想过去在无间地狱的情形，现在还心有余悸。啊，那种恐怖惊慌还会兴起。你就想那多么可怕，人为什么要造这种恶业？迷惑，一时糊涂，迷于欲望财色，所以是干这个事情。这桩事情无论是理是事，佛经讲得最清楚，讲得最明白。那佛法除非你不信，如果你要是真信真接触，你一生会被他施舍，你永远不会离开他。你离开他，今天这个日子怎么过？没有快乐可言。你要是接触他，今天一生很幸福，很快乐。离苦得乐，他就在眼前。啊，真的帮助我们，你就尽苦得究竟乐，究竟乐称心啊，究竟苦是欲望，是恶业，真的离开了，永远离开了。啊，我一生感恩我的老师，我要没有遇到这三位老师，我这一生苦，来生肯定是地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 这一生苦，他有怨气，有怨恨，啊，心不平，这种怨恨不平，就是堕地狱的。啊，遇到佛法之后想的，我们过去所想的全错了。啊，没有学佛，人家骂我，啊，人家侮辱我，能接受吗？不可能啊，肯定跟他吵架了。啊，学佛之后是，哎呦，这是替我消业障嘞，嗯，马上就变了。他为什么不骂别人，他骂我呢？我有业障啊，他替我消业障啊。啊，都在佛经上，人如仙人。人如仙人，遇到割礼王割其身体。没有怨恨。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，我们受不了啊，他能受啊。凌迟处死尚且能受，没有怨恨，其他的小的那些障难呢，那就无所谓了。愿人之不能人。啊，成就别人不能成就的大功大德，所以这些人呢，是帮助你啊，建立大功大德的。你怎么能怨恨他呢？应当感恩呢，这才对呀。他做这个事情，是将来堕地狱的。你看他做地狱帮助你提升，能不感恩吗？啊，能不供他长生牌位吗？啊，我有没有批评过伤害我的人？没有。无论他对我多大伤害，我不放在心上。有人甚至拿过我登在报纸上，登在杂志上，剪下来寄给我看，我怎么处理？我把它折叠起来放在韦陀菩萨座下，韦陀菩萨处理。啊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处，佛教我们的啊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啊，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相信呐。可是相信很难呐，众生都在作恶，怎么是佛啊？告诉你，糊涂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，一时糊涂，啊，做了一些不善的事情。那会看的人呢，不见得是不善。啊，不会看的人以为是不善，会看的人的时候我还感恩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视线种种不善呢，叫我们赶快离开娑婆世界， 赶快离开六道轮回，赶快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怎么是不善呢？啊，他要不这么表演呢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很可爱了，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这么一做的时候，叫我们赶快去。啊，那你比我们真好，生活环境也好，居住环境也好，学习环境也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所以善跟不善没有绝对的标准。啊，就看你怎么看法。八面玲珑，你看哪一面？啊，佛菩萨教我们都看感恩的这一面。啊，我们永远以善意待人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感恩他。他障碍我，我感恩他。啊，他陷害我，我也感恩他。啊，为什么？替我消业障啊。无量劫来到今生，生生世世哪有不造恶业的道理啊？既然造了业了，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啊？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化解怨恨，从我做起。怨恨不化解，会惹来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很痛苦。啊，要想避免冤冤相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移民呢？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去做佛去了。那佛再回来碰到你了，佛来度你。佛度有缘人，跟佛有恩是有缘人，跟佛有怨的也是有缘人，通通都是有缘人，平等的度，真好。啊，要发真正慈悲心，原谅一切造作恶业的众生，特别是对自己，啊，许许多多的不利，啊，在心里头都要把它一笔勾销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把佛号放在心上，把求生净土放在心上。越是住屋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愿心就越切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永远没有生死，不搞轮回了。啊，那我们取极乐世界难不难呢？不难，只要能忍，啊，只要肯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个个都能往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介绍我。跟阿弥陀佛，我就跟定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这一部经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注解就是阿弥陀佛。 啊，我就是这一个法门，一菩提，一辈子学到底呀，决定不改变的。啊，我要用我学佛63年。讲经56年，这个经历给大家做证明，这部经是如来对末法时期所说最重要的一部经。啊，年老的慧气，功德不可思议，黄念祖的注解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啊，我这一生就这一步行，就这一个法门，决定不会改动。啊，无论什么人请我讲经，我都是讲这步行，没有第二步。我常讲了，要学无量寿经不难。首先要把无量寿经念1000遍，读书1000遍嘛，啊，读经文，读的时候不要想意思，啊，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啊，念1000遍，一般人呢1000遍应该可以背诵。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同学。啊，他很笨，记忆力不好。啊，边读就边忘记。他告诉我，他有恒心，有毅力，好像用了2年的时间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念了6000遍，终于无量寿经背下来了。啊，念到6000遍才背下来。啊，要知道念书是修定，啊，背诵呢是附带的，不是以背诵为目的，是以德念佛三昧，是以这个为目的。啊，背诵是附带，不重视背诵，重视德念佛三昧。啊，但是在念佛三昧肯定经文自然能背诵。啊，有这个功夫，这就是基础。然后再读黄念老的注解。啊，读多少遍呢？至少30遍。啊，从头到尾。不能间断，每一天读。啊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读这个经文注解，读这个。30遍之后啊，你就会有很多的悟处。就很得受用。除此之外，读经看注解之外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你决定能把这部经讲得好，比我更好，我不如你。啊，你能成为一代祖师，承传如来家业，这是如来第一家业，这是如来第一大法。啊，释迦往后9000年的法运，全靠这部经 那我们真正要成就，要快速成就，要把欲、把握断干净。这两样东西是非常严重的障碍。只要有欲、有握，你就没有办法入佛门。弥勒菩萨在大会上头代表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呐。展开经典，我们就是法会里头的一员。第一句话，我们要直下承担，千万不要以为佛这个话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与我不相干，那就错了。佛说法的利益了，你就得不到了。一定要承担。佛这些话对谁说的？就是对我说的。是对我一个人说的，别人是旁听生。这叫直下承担。真正的经教无比殊胜的利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是戒定慧的根呢。没有这个基础啊，不能修戒定慧啊。为什么今天佛法比不上过去？过去真正扎根，真正修戒定慧，现在没有了。出家没有了，在家更没有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我们要正看，要拼命。胡晓林那个精神值得学习。他学佛，佛经上字不认识啊，每一个字查字典，字典都翻破了。佛学大字典，他告诉我的翻破了。我送他一套新的，没有这种精神，没有这个毅力，不能成就啊！你找人教，谁肯教你？古时候还有这个人。拨出时间来教你，现在没有了。方东梅先生、张家大师教我，大概是在中国这块大地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再不可能遇到了。每一个星期天给你两个钟点，没交学费，一分钱也没付。张家大师有时候谈得太晚的时候，就留我吃午饭了。那个时候我没有对他没有一分钱供养。热心教你这种机缘呢，往后我看难有了，太稀有了。 啊，中国古德教导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啊，千遍就是修定的。你看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悟。啊，一千遍不行，两千遍；两千遍不行，三千遍。啊，一定要念到开悟。什么时候开悟？心清净就开悟了。虽然念了一千遍，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不行，再念一千遍。一定要把妄想杂念念掉了，没有了，就开悟。那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只有开悟明白了，你才真正明了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不要去想它，自然而然明白了，这叫豁然大悟。豁然大悟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啊！不要以为，哎呀，那都是祖师大德。佛菩萨上根立智，我们怎么能比上就完了？为什么完了？你信心没有了，你对佛不相信了。啊，你也做不到，佛这些这说这些话，那不叫吊胃口吗？那是开玩笑吗？佛怎么能给人开玩笑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佛所表演的所说的，他是能做得到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。真干呐！啊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讲经、读经，用这个方法来做修止观最方便。啊，读经听经有悟处，这是观，智慧观照。啊，听也用观来做代表。啊，决定心要清净。啊，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杂念。啊，什么都要放下。啊，什么紧要的事情统统不理。啊，等我下课的时候再说。啊，上课的时候决定不理会。啊，老师举个比喻。你在这上课，在这听经，这两个小时。突然有人来报告，你家房子烧掉了，起火。你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。我先没听完，等我听完再处理。要有这种定力才会有成就啊！没有这种定力，一慌一乱不行的。那这就是考验你的功夫。那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这本书念上一千遍，那就以我们学习的这个经本 做例子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住，你能把这个念可带住念上一千遍，真的会开悟。那第一部书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带住去，8个小时应该差不多，一天念一部啊，一年360部啊。10年3600部，10年肯定得念佛三昧，肯定开悟。啊，以前我们认为这些老法师、善知识统统走了，以后怎么办？佛法会不会在这世间断绝？我们担心这条啊。今天可以说善知识都走了，我们跟上一代的善知识比也差很远啊。上一代人称为善知识，我们这一代人不敢称善知识，怎么办？啊，幸亏我们从经典里面看到了这一招。啊，只要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智慧就能现前，经典自然懂它。不要老师也行。啊，那么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至很久了，不是现在。佛教传到中国来时就带来了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。啊，这是佛教的教学的理念跟方法。那佛说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修行正果，最后成佛都是这条路，没有第二条。所以戒律重要，戒为无上菩提本呢，不从这上扎根不行呢。戒帮助你得定，所以戒是手段啊，定还是手段，定能帮助你开智慧，开智慧才是目的啊，必须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只要一见性，你的智慧德能就跟佛平等的。那慧能大师的成就不是五祖教给他的，是五祖给他印证啊，跟他证明啊，是他自己开悟的啊。为什么自己不开悟？因为他没有欲望，他没有恶念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他的心纯净纯善，他做到这一点了， 啊，这就是真正的佛法，纯净没有染污啊。啊，纯善没有恶念呢，这个要紧呢。你说这种人多幸福，多快乐啊！这样的人就是方东梅老师告诉我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所以他不是地位高，不是有财富啊，甚至他什么都没有，他真正像个乞丐，但是。他得到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圆满的法轮。最极圆满。无过于无量寿经。无过于净宗法门，为什么？一生成就啊！啊，理有没有透彻没关系，只要你对这个法门能相信，你不怀疑啊，你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我们发愿念佛。求生净土，佛会来接引我们往生。只要你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真肯干，你这一生就成功了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？人人都有份呐、啊，不解男女老少，不分贫与不孝啊，个个都有份啊。这个法门很难遇到，遇到就等于真的真正是宝啊，宝中之宝啊。啊，第一真宝，啊，保证我们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不再到这个苦海里头来打滚了，不来了。即使来的话呢？也不是业力来的，是尘缘再来啊，不是凡夫的身份，是菩萨的身份，来干什么？来度化众生的啊！我们无量劫以来都没有办法脱离轮回。这一生呢，解决了，这一生永远脱离轮回啊，不再在这个轮回里头受苦了，这是头等的大事啊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。佛真正是慈悲的基础啊，粘土道士帮助成就我们无比的感恩呢、啊， 感谢释迦弥陀的慈悲，那帮助我们增长信心，坚定信心，那成就我们求往生的宏愿。啊，释迦佛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？啊，说白一点，他是来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的。啊，我们对于苦乐知道的并不多，眼前没吃没喝的小苦，三途苦报那是大苦啊，六道轮回是究竟苦，极乐世界是究竟乐，怎样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这叫离苦。没有脱离六道轮回，你苦没有离开啊。上天堂不行啊，为什么？天有寿命啊，寿命长一点，寿命到了怎么办？还是往下坠啊，那不究竟呢，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就行了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再没有轮回了，得究竟路。那佛是为这个来的，那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八万四千法门如是，无量法门也如是，但是都比不上个净土宗信愿持名来的踏实快速，一生成就。稳当。啊，他的条件很简单。只要你信，只要你愿，只要你念佛。这个条件。男女老少，贤愚不孝，个个人都做得到。啊，无量的德能，寿命是低的。要没有寿命，所有的一切德能都落空了。啊，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无量寿。我们这个世间寿命很短，啊，光阴过得太快，啊，年轻的人不知道，迷惑颠倒，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个事情。年岁大的人感觉就很深了，大概六十岁以后就有这个感觉了，光阴过得太快了，六十年真叫一弹指。那人活到一百岁，想到儿童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一样，寿命实在太短促了， 办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功。为什么？时间不够用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。啊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圆满做成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。这是教学的智慧啊。教学重要的理念呢，教我们一门深入。为什么能成功？啊，纵然寿命不长，三十四十就过世了，也能成功。啊，生活的有意义，有价值。如果活了一百年一事无成，晚年正后悔呀，这一生白来了，空过了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那多苦。来生的人生可不容易，断恶修善，持戒念佛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生净土才是我们这一生究竟圆满的成就。啊，不生净土都不算成就。为什么？不能生净土，肯定继续搞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烦恼断不了啊！不要说了，高的果位、最低的果位，须陀洹，你能不能证得？啊，证得须陀洹之后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才能证阿罗汉，才能出六道轮回。世间寿命短，天上寿命长，你要到哪一年你才能脱离六道轮回？啊，这个法门能接受了，丝毫怀疑没有了，一生成就。啊，成就之高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阿惟越之说明心见性，化身菩萨，这还得了啊？不是普通果位呀！啊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，光中极尊。佛中之王啊，遇到这样一个大知识，不知道清净啊，不知道求生，这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佛所讲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啊。啊，半信半疑，实在讲，信的少，怀疑多。难就难在此地。啊，决定不要怀疑，这个世间事情统统放下。为什么全是假的？啊，这个世间起心动念说，统统是造六道轮回业。我不干这个了，我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你造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业啊？为什么打妄想？打妄想就是造轮回业，为什么干这个？要放下别人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 我把它放在心上，错了。啊，与我相关的就一桩大事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有关系。我念念不忘，念念不舍，我走的是极乐世界的道路啊！我跟这边六道轮回也分离了，这个自己要掌握住啊，不受任何人干扰啊！你下定这个决心，你就得弥陀加持，什么样的困境呢？你会平安度过啊！度不过的时候，佛就来接引你往生，好事啊！